演了好幾年的時間啦。咁啊，點解又會去了 TVB 呢？ 哦，其實我在那個麗的電視離開佢的時候咧，其實就是 TVB 周梁淑怡邀請我過檔的嚇。咁、你冇喺麗的，咪去 TVB 咯。咁佢哋嗰時啱開拍一套叫做《狂潮》啊，咁可能需要好多人啦，咁樣。咁我諗住，哇！你周梁淑怡揾到我，主動揾到我，然後又薪酬都 OK 嘅，叫做咁啊，好開心啦，咪去咯咁。哦，但係點知原來佢俾我《狂潮》入面係演一個酒吧嗰啲 bartender， 出一出咁就又俾人殺死咗，俾啲色魔。 你永遠都係撞到呢啲人嘅。 咁啊，幾集戲只係咁樣咯，只係幾集戲。咁跟住就喺 TVB 嗰陣時咧，就都拍過少少嘅劇集，譬如《上海灘》啦、《大報復》啦，但係佢佔嘅戲咧都唔多嘅，都係屬於係配角之類咁樣啦。男子漢咧就多啲同阿呂良偉之類咁啊拍下呢啲劇。嘅期間，我都同步拍好多電影， 哦，即係兩邊就都有參與啦。 係啦，咁所以就好忙嘅。咁最後後期嗰啲電影比較式微啲啦，咁我就覺得我好熟啊，同埋我覺得好似自己硬係唔係好得，咁我就係咪可以自己搞咧？ 哦， 咁其實我係自己開咗個電影公司，自己去拍咗套電影嘅。 哦 叫做熱浪， 系 啊。咁啊，当其时咧，我就已经去咗铜锣湾嘅伊利沙伯大厦嗰度住噶啦。咁、我就将间楼咧就按咗俾银行，就攞到100万。 系， 咁于是咧我就筹早去拍呢套电影。咁样噶。咁我就做出品人啦，做监制啦，做导演啦，做演员啦。咁样咯， 系咪学到好多嘢咧？ 冇错，嗱，呢个学习咧就真身体验，俾几多钱你都学唔到嘅，即系由零一套电影到完晒收钱，所有嘢你都识晒噶啦。但系问题咧就系我错晒，我做得个岗位太多，唔可以，因为你右手打左手，你做。出钱嗰、那个，你做导演，梗系想攞多啲钱啦；做出钱嗰、那个，梗系唔想俾咁多钱啦。咁、所以好混乱。咁同埋又第一次做导演啦，咁你要兼顾好多嘢啦。咁但系你又要做演员，咁即系好唔啱数啊。咁啊好混乱啊，所以套戏出嚟咧就觉得咧就系眼高手低，系、啦。咁就 我见到张海报啊，嗱，社会写实巨片《不平衡的社会，不平衡的心理》。監製導演林建明 係啦， 咁有咧就係 熱浪 係 嘛， 係熱浪啊！咁有阿 Kango 陳卓士啦，有阿呂良偉啦，有陳玉蓮，咁一齊就參與呢套電影啦。咁你嗰100万 OK 嘅嗱，冇賺冇蝕，老老實實， 咁好好啊！ 即係攞翻嗰個100万翻嚟，然後即刻俾翻銀行。 係 好啦，咁就係嗰套戲咯。 是他也是你。相亲相爱也相争，大家偶遇在人海，你我各有恨，几许欢愉事，多少爱和恨。

籃球場嗰度發生嘅事情嚟嘅。咁我哋本身可能一行大概有十零個中一嘅時候，十零個人一齊打波。咁打打波嘅時候，咁啊，哦喂，四五點啦，差唔多走啦，哦，走。咁經過呢個嘅，因為個籃球場咧喺個商場頂樓嘅，咁我哋搭 lift 落翻去啦。咁搭 lift 嘅時候，咁啊撳掣嘅時候咧，忽然有兩三個目測係小學生嘅同學仔。聯朋結黨咁樣，同學同即小朋友黨咁樣啦，咁就砰一嘢打開部 lift， 即腳阻止部 lift 閂門， 係啊， 即好似無間道嗰陣，係啊，秋生哥個嘢， 係啊，咁啊好大力一嘢砰開啦，咁我哋話咩事？咁咧當中嘅對話其實係完全冇內容嘅，咩啊？咩啊？你讲咩啊？即系类似呢啲咁样噶啦。 系边个孭边个先噶？ 对方孭我哋嘅。 你又孭翻 我哋冇孭嘅。我哋话咁即系点啊？咁啊咁啊，我谂大概扰攘咗十零分钟。咁佢食 十零分钟， 十零分钟喺个 lift 度 hold 住个 lift， hold 住个 lift。总之个 lift 一上闩埋，佢又扮用力打落个。打落去個， 佢哋小學生嚟嘅， 小學生身形啦，其實一定細過我哋嘅，我哋嗰時中一啫嘛，都係。咁然後喺入邊嘅對話冇內容，即係又係嗰啲你邊度噶嗰啲，好多呢啲啦，係 你邊度啊，係 外地最灣啦咁樣。咁啊，佢亦都有叫做有用咗一兩個嘅附近嘅一啲。名字一啲組織嘅名字 出名嗰啲 係啦，咁亦都有話自己嘅表哥啊，定唔知舅父咧係邊個嘅邊個嚟嘅？ 唔知都要搞成十幾分鐘啦。 同埋啲崗位佢要解釋俾你聽啦。 咁啊，咁我哋話咩事啊？咁搞 收你老鼠咁啊？ 係啦，咁啊搞完一輪之後咧，我要你道歉。咁佢話要你，我要你 say sorry。 做過啲咩咧？冇唔知。 轉頭開係，我要你 say sorry。咁啊我哋話sorry 咯，即咁样 sorry 咯，咁啊指住其中一个同学仔，咁啊个样相对地系比较叫做 串串工咁样， 系啦， 即系所以眼超超啦， 系啦，咁我要听你讲，我要听中文，跟住之后个 friend 话对唔住，咁就放咗我哋走啦。咁后屘咧，我哋终于了解咗系即做咩无啦啦，即叫做找我哋晦气或者找我哋麻烦啦。咁原来咧系我哋咪一行十人嘅，咁入边有一个咧比较多口嘅人咧。就喺人哋射緊籃球嘅時候，喂咁渣噶，即係類似咁樣咁渣噶，一齊玩啦咁樣撩人哋咁樣，咁所以就俾人咧就係、是叫做即係我哋就俾人即係叫找晦氣咁樣啦。咁但係俾人即係嗰個多口嗰個咧。就唔係俾人叫對唔住嗰個嘅，所以件事咧， 其實點錯咗個相， 點錯咗相嘅，係啦。咁我哋但係呢個同學仔，即係多口嗰個同學仔咧，係過咗一個禮拜嘅時候先至講翻，其實上個禮拜咧係我主動撩佢哋嘅。哇！你竟然而家先嚟講咁樣，因為我仲記得我係企喺最出邊嗰個嚟嘅。 哦，即系俾人哋最直接， 系最直接嗰个嚟嘅。 咩啊？嗰、那个 咩啊？咩啊？系啦，我好想我系咁闩门闩唔到噶。 你当时有冇咬先？ 有嘅，因为佢真系有啲名字系附近一带 好出名嘅 小学生， 系真有用嘅，吓得亲人 嘅。咁我唔知啦，即系总之有听过下，即系我哋可能以前流连呢啲波地球场都有听过下呢啲名字，咁咪觉得哦，好似佢真系好似识得，咁你咪惊第日又话嚟你学校门口同你一齐食 lunch 啊，又话接你放学啊嗰啲嘢咯。 有啲咁嘅，即系净咁讲噶， 有咁讲噶， 即 系 接放学， 接放学啊，系啊。 我以前好多都系接放。放学噶，你有冇听过呢啲嘢噶？ 我冇听过。 即系总之放学嘅时候咧，咁就会有啲同学仔，即系有啲中意玩嘅同学仔咯，或者咁讲啦。咁咧佢哋咧就会讲话啊，一阵间我契哥嚟接我放学啊咁啦。咁但系咧嗰啲接即系被接嘅嗰啲同学仔咧，多数都系有少少贪玩噶啦、 嗯。 而接同学仔嘅嗰啲契哥咧。一望落去咧， 系啲契哥啊， 系啦，啲契哥， 成条街都系契哥噶嘛。 通常都唔方好人嘅啲样，系啦，即系总之流流肥肥咁样咧。咁但系又唔明白点解咧，几乎系即系我哋荃湾区啦吓，好多学校嘅门口咧都会有栏杆啦。咁、那个栏杆上面系一定阿契哥一定系坐喺个栏杆上面嘅。 哦，系 契哥嘛，系啊， 系啦。咁但系咧， 佢啲恤衫定系肥咗出嚟噶嘛，系咪？ 唔系契哥未必一定系着校服噶， 系、去街衫嘅。 系啊，因为契哥系其他地方唔知喺边度走出嚟嘅。 啲契哥。 咁咧，但系咧，后嚟咧，即系自从咧发现到有契哥系喺学校出现之后， 冇甩拖啊！ 咁咧，跟住学校咧就有一个嘅即系喺 assembly 嘅时候咧，佢有讲埋嘅就系话，哦 有啲亲戚朋友喺门口等， 系啦，即系咧就见到有啲同学咧就即系有啲后生嗰啲人啦，咁喺学校门口。